心知科學。想知多啲凑小朋友嘅贴士，想佢哋学习更有效率，冇咁乱尽，想知道点样令小朋友健康成长，教育心理学家陪你论尽家教学。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教育心理学家郑光贤、苏文朗。 Hello， 大家好，又是到逢星期六晏昼三点至四点钟的心知科学。咁今個禮拜咧，你見到我哋三個一齊嘅時候咧，就知道係論盡家教學，就專講咧家長啊、學校啊、學生啊，總之學校嘅一啲嘅嘢啦、嘅情況啦。咁我先介紹自己先，咁我就係阿 Mills 啊，黃仲遠，咁我就係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 大家好，我係 Virgo 鄭光賢，教育心理學家。 大家好，我係 Michael 蘇文朗，教育心理學家。 好啦，咁我哋每個禮拜都有唔同。我哋好似上個禮拜係講緊啲開學嘢啊，學習啲 網上教學 啦，網上教學嘢啊，咁啊開咗啦，咁啊而家就係講緊開學之後會發生啲乜嘢啦。咁我諗其中一個就係當然要講啲即係啲進程啦，即係教學進程，因為啲 behind 咗好多啦嘛。所以今日我哋嘅題目咧就係、學得快好世界，係一個問號嘅，即係 係咪咧？ 係咪咧？因為我哋咧基本上而家咧係應該。大家都好趕急咁樣去講翻個進度嘅，咁呢一樣嘢得唔得啦 ？O 唔 OK 啦？定係點啊？先睇下而家個現象係點樣先。 係，哇！現象我覺得係幾嚴峻喎啊！即係呢排咧，之前講過啦，我學前啦，咁我見到咧啲學前嗰啲康復服務啊，或者啲幼稚園咧，話已經密羅緊鼓啦，即係分階段復課啦，咁已經諗緊，哎呀弊啦啊！尤其是你知未夠六歲嗰啲咧，嗰啲發展階梯咧，哇少咗幾個月就好似差幾多，如果唔係啲人都唔使即係爭大 B 細 B 咁樣入學啦。咁啊，一方面就好想追趕啲進度啦，咁第二方面咧就係嗰啲幼稚園咧，又好想啲家長可能又會要求咧，佢哋想即係追翻一啲唔同嘅知識啦咁樣。咁啊早排咧，我睇到有一篇新聞報道喎，就話咧啊復課啦，跟住之後咧上晝嘅時候咧就翻去實體教學啦，咁啊翻咗去學啦，咁啊翻半晝，咁本身全日制咧就變咗半晝，咁啊大概可能十二點零一點鐘放學啦，跟住之後咧兩點鐘咧就有個 Zoom 咯，要就翻屋企咧就繼續咧即係有個網上教學喎，咁啊計一計咧就得嗰一個鐘鬆啲。咁啊，嗰篇報道就即係大致上係講話，哇！真係而家啲家長啊、小朋友好辛苦啦，即係可能一個鐘講緊，有啲唔係真係樓下翻學噶嘛，有啲又搭車，仲未計食飯喎咁樣。咁啊，朝頭早上完嗰個實體咧，翻到屋企啊，都可能有啲攰嘅時候，就已經即刻要嗱嗱聲咧開個 Zoom 啦。哇！所以好密集啊。 同埋都我喺度心諗，家長學生都頻臨嘅喎。喂，一來啦，即係你睇下個年紀或者點樣啦，都真係唔係個個即刻搞個 Zoom 啊開啊，自己搞個九成就係家長去搞噶啦，即係長老係未必都能夠幫到手噶嘛。咁跟住佢哋真係要，而且而家咧嗱，當然咧有啲公司咧仍然都可以咧俾家長個放空嘅。但係講真的又唔係所有咧， 少好多啦， 都咁睇落去係咪？即係細公司，我覺得係其實唔係國際公司咧就已經少了。係，即係國際公司佢都仲俾你話啊，你有 即係個 buffer 多啲啊， 係你有小朋友咁算啦，就你一於去work from home 定係點樣咧？嗱，雖然家長可能都唔想啦，再計啦，即係嗰個情況，但係因為佢有個選擇咁樣啦， 係 咁都幾頻臨喎。 係喎， 你嗰個應該係小學係嘛？ 我嗰個新聞應該係講緊幼稚園嘅高班嘅，係啊係啊。 喂，其實幼稚園係。其實頭先我都仲以為係， 係咯，我諗緊最咩咧？我聽好多小學老師、中學老師講啦，中學、高中好少少嘅，因為 Zoom 咁佢上學，即係上網教啲老，即係最緊要啲學生肯學啦，肯俾心機都 OK 啲嘅。但係小學好多老師同我講，真係好似冇咗大半年咁啊，好似係零咁嘅。對於啲老師嚟講，學唔到嘢嘅完全。咁我以為小學追進度就話啫， 都仲咁係 咯， 係 咯，即係都唔係好 make sense 嘅小學講真，但係。幼稚園喎，幼稚園最 好誇張。我嗰時睇到係啊，即係都係掀起一啲聲音㗎。不過我覺得嗱，幼稚園又即係同中小學有啲唔一樣嘅，即係因為佢嗰個variation 啊比較大啊。即係咧，我哋有時出幼稚園咧，有一啲咧，你會發覺有冇疫情都好咧，真係唔係好多功課嘅。 即係嗱，唔係好多功課可以有兩個原因喎，可以係佢崇尚 Happy School 啊，崇尚活動教學咁樣就唔俾功課啦。有一啲咧可能係即係比較細效啲啦，佢就覺得誒、都唔使咁 harsh 啦，咁樣即係輕鬆啲啦咁樣。咁但係有一啲咧可能係名氣大啲嘅，又或者嗰、那個升小率高啲嗰啲啦，即係嗰個 connection 好啲啊，或者個成功率高啲嗰啲咧。啊，就真係好多功課，好多其實有時都未必好遵守到一啲 guidelines 咧，話咩 K2 唔寫字嗰啲啦，咁、所以真係有一啲幼稚園都有呢個情況發生，係啊。 而且咧，我想問係家長喺呢個嘅情況之下咧，嗱，平時咧，我覺得呢兩類嘅幼稚園，咁當然有啲係 go for happy school 嘅，但係你知香港大部分家長都係。你有多嘅嘢做啊，嗰樣嘢佢就會開心噶嘛。 係 嗱，一般情況就係咁啦。咁但係呢段情況咧，其實係家長都覺得喂唔使啩，即係佢係反應係咁啊。定係其實佢都覺得好支持，哇！冇半年我一定要追啊，即係咁嗰只嘅咧。 嗱，我自己工作嘅親身經驗咧，就真係呢兩類嘅家長咧都唔少嘅，即係真係存在呢兩大類嘅。有一邊咧就好理解嘅。就覺得啊，咁疫情啦，咁即係一方面就健康要緊啦，第二方面就難得其實即係有一個機會俾大家喘息下，咁同埋佢哋好理解到其實學習又唔一定係課堂或者書本上先學得到啦，咁所以有時候啲家長甚至乎喺呢一段 work from home 嘅時間咧，有好多一啲家庭嘅活動咧，刺激到小朋友都未定。咁另外有一班咧，我估計應該係。稍微傳統啲啦，又或者即係緊張啲，係學術嗰一班咧，就覺得真係唔得喎。好似頭先 Music 講話，哇，成年我逐日計添喎，可能哇爭咗幾多日啊，幾多個月啊咁樣，快啲幫我追翻啦！哎呀，佢而家手指仔又唔得啦，咁樣使唔使寫多幾隻字啊？咁都真係有呢兩大班嘅家長出現咗咯，係啊。 咁中小學嗰度咧都困難嘅，因為即係我覺得啲家長佢即係。 啲家長唔係嗱，中小學我覺得有嗱，頭先其實我哋私底下都有講過噶嘛嗱，我覺得幼稚園應該佢要學嘅嘢基本啊，佢可能啲 fine motor 啊 motor 可能嗰啲反而緊要啲噶嘛。 嗯哼， 中小學好似頭先我哋咁講就係有啲基本嘢噶嘛佢。 即係點講咧？嗰、那個就係講個 hierarchy。我哋學習咧好多時係循序漸進嘅，即係話如果你連啲加減乘除都做唔好嘅，獨子都做唔到嘅，你好難做到嗰啲四則運算嗰啲，甚至去到六年班學方程式嘅。咁所以家長如果喺中小學呢度或者中學更加啦，都容易明白嘅。但我覺得小學嗰個就真係有啲誇張嘅，即係有時你學咁多係咪真係可以幫到你將來小學？除咗可能升學考試嗰刻係幫到嘅，因為講真咧，啲名校。小學佢點樣揀一啲人入佢自己學校啫？咪就係做 interview 啊，啲而家冇 test 啊，好多都做 interview 嘅時候，佢都係問你一啲即係可能知識上嘅嘢啦。或者佢盡量包裝到唔係好問知識上嘅嘢，但其實當你係對於知識有即係瞭解得多深嘅，係自然滲咗出嚟嘅。而呢一樣嘢係學校好睇重。 其實 Michael 呢個 point 我都 agree 嘅，即係咧，如果講話追進度咧。我唔知道其實背後大家有冇去諗或者去思考咧，有啲咩嘅內容係需要或者值得去追啦。我估即係尤其是中學嗰陣時咧，又攞自己嚟做例子啊。即係雖然我揀咗理科啦，咁但係咧中三、中四、中五咧，我發覺咧中四嗰位棘住咗咧，我去到預科中六、中七嗰陣時咧，啲理科成績咧就唔係好得啦。咁好似頭先 Michael 講。即係有一啲嘅內容係一啲 building blocks 或者啲 prerequisites of 之後嗰啲，咁我覺得佢追係有啲意義嘅。咁當然啦，我估另一個問題就問就係、是，喂，講真咁快係咪真係塞得落㗎？我將成個餐咁樣對落口，係咪真係消化得曬咧？咁樣，咁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啊。第二個問題就係、是，究竟嗰啲內容係唔係需要去追先？即係你呢一下 miss 咗，係咪真係咁大不了啊？咁有幾多係真係 useful， 或者有幾多係有冇一啲可能係我哋平時生活已經可以補足到咧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好值得我哋去諗咯。 我其實係咁諗啊，嗱，先唔好講幼稚園真係，其實都真係冇乜嘢好追嘅。 係㗎， 即係啦，你講真，你嗰啲 fine motor 佢做好多活動，其實都已經係可以訓練到噶啦嘛，即係唔需要有啲咩知識啊。 個個好似你咁諗就得咯， 唔係啊，即係嗰啲嗱，講真咧，有一個 structure 係好好多嘅，但係咧，你話唔係咪要真係追翻啲進度而令到佢嗰個 growth 係有唔同咧？又唔係太大變化。就算頭先中小學都唔係關於佢個人嘅某啲嘅智力或者對咩影響，係因為佢真係要計代數，但係佢之前間成全都未搞掂，咁佢唔識啦。咁所以我都覺得係邊一個內容呢個係緊要啦。我某程度上我覺得小學初中可能係緊要啲，即係佢嗰個 building block 嗰個情況咧，係會多啲嘅。因為咧我自己啦，不過可能理科唔同啊。我文科 Michael 文科理科， 我是本身理科的， 本身理科 而家心理學我都不知道是文科還是理科， 因為我本身是文科的， 是 的，我覺得文科是沒什麼好追，我的意思首先就是中文其實真的有沒有追呢，即是讀文章其實很老實說，老師不說 你自己看， 其實勤力一點或者很喜歡看書的人不是差很遠，但當然很多學生都不是這樣，老師的幫助仍然非常 crucial，但起碼不需要下下都要，因為其實你和那些的出題呢不像得可能 science 那樣，即那些出題其實 很 flexible 的，我沒有那兩個課程，我不是不出那兩個課程，我還有很多課程出的嘛，我再加上如果文科裏面呢，我其實以前文商的 econ 是比較近一些可能 science 或者怎樣的情況，但我自己本身呢我覺得我 microeconomic 呢，即是總之個人 economic 即是 demand supply 是吧， 是的，我是真的完全好像沒有讀過書一樣的即是那年即是玩得太犀利了，完全沒有讀過書，跟住開始 macroeconomic 的時候三星呢 是明白了 macro，不知道為什麼你明白過 就明白 Micro， 跟住你看一點你又會明白，其實我又不是說勤力是這樣追回的，即是說其實又不是每一 part 你都需要非常慎重地去教咯，其實所以我想都應該很多即係 flexibility 令到是不需要逼趕得那麼緊， 我同意的，中小學就中學可能都是好學多啲 flexibility 添，再因為你其實都可以去到高中揀唔同科噶啦嘛，係啦。咁小學係困難啲嘅，咁幼稚園我都覺得係可以好 flexible 喎。你睇好多新聞都講，我之前聽過新聞，唔知真定假喎，話德國咩幼稚園係唔可以教讀書寫字噶嘛，讀書好似可以唔可以寫字嘅，唔可以好多嘢嘅佢哋。咁我唔知係咪真係有個咁嘅法律啦，但係以我所知，我啲朋友係德國啊、日本嘅，佢都講佢哋其實最主要嗰個幼兒教育咧。是令他培養對學習的興趣，培養對身邊事物的興趣，親近大自然，還有一些價值的，即譬如要分工合作，譬如要愛護地球，環保，最主要是做這些事的，不需要好像香港那樣教，即是很誇的，我聽過這個很久之前的是一間幼稚園都挺出名的，他們教 ABC，咁你估你以前有 A for Apple B for Ball 啦，而家唔係啊嘛， 好難喎而家。 係啦係啦，而家我記得嗰個係講動物嘅，但我唔好記得咩動物，好似係 either A for alligator， 係 alligator。 B 咧就係 bonobo， 知咩係 bonobo？ 係咪知唔知咩 bonobo？ 唔好意思，集會問唔識喎， 係嘛？侏儒黑猩猩，跟住 C 咧好似係 chimpanzee 咁嘅，即係咁啊，黑 猩猩啦。我以為 chimpanzee 已經好難啦， 係啦，定係我唔記得咗佢係 alligator 同 crocodile 嘅。即係兩個好似嘅嘢，咁大家咁小朋友學完，我好似好叻咁啦，哇！認識 A for alligator 咁，但係我係諗翻起啦，我哋講教育成日都好中意 refer 翻去一個出名嘅物理學家嘅，咁攞諾貝爾獎嘅叫 Richard Feynman， 咁佢攞嗰獎係咩 ？Quantum electrodynamic 咁嘅嘢嘅，好似係。咁佢好出名嘅就係一個好得意嘅人。即是一個 legend 嚟嘅， 即 係 唔係出名 physics？ 出名都 physics 都出名，當然因為佢 physics 出名，係 啦，算係咁啦。 佢係真係啲人話，即係如果你真係熟 physics 嘅，佢真係啲人覺得佢係取愛因斯坦近代就係、是、或者而家霍金之外就係成日都諗起佢嘅啦。咁佢好得意、好傳奇嘅人生啦。咁佢成日都講翻教育咧，佢有個叫 Feynman method 嘅，點樣讀書咁，可能遲啲有機會再講啦。但其中佢講過一個故仔好得意嘅，佢話佢細個嘅時候咧。咁佢爸爸我冇記錯一個裁縫嚟嘅，咁就唔係話特別讀好多書啦。但佢教佢一樣嘢嘅，佢就話佢細個有一次咧， 就翻咗學校同啲同學傾偈啦。咁同學就喺度指啲雀仔喎，咁、個個都可以講得出嗰啲雀仔叫咩名，但佢唔識喎。咁佢好唔開心，翻去同爸爸講啦、爸爸就同佢講話，其實我有教過你呢啲係咩嘅，但我冇教俾你聽佢叫咩名。跟住其實佢諗係，你有教我嘅，你有教過啊？呢只咧原來冬天就會走嘅啦，呢一隻咧就原來食啲乜嘢嘅，好多嘢佢都知關於嗰個雀仔，但係冇教佢咩名，因為佢大過咗就明白。佢實個爸爸想佢知道嘅就係個 difference between 你 you know something 定係 you know the name of something， 你真係知道一啲嘢啊？定係其實你只係知道嗰啲嘢個名， 所以嗰啲人可能分到個名，但又唔知道佢有啲乜嘢嘅習性啊、氣候點樣有咩變化。 係啦，咁你識咧？機頭咪就係咁。我問你，識唔識分短吻鱷同通鱷魚分別啊？ 有考我咪？ 講真咧，我以前係叫過個朋友個同學係短吻鱷嘅， 花名喎， 花名，但係純粹係因為你知，即係純粹個嘴係唔知扁啲啊。咁突然間咁樣講，完全唔識 聽。但係呢個咧，真係喺我嘅一啲即係工作上見到嘅喎。即係你問佢有咩分別，佢哋可能即係嗰句中文係咩話？問翻你文科啫，即係淨係識得個外。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係啊， 好彩啊，講你啫，你知我幾驚。 早先唔好拋我讀文科 係 嘛？ 咪就係咯，喂大佬啊，嗰排先啊，中文真係麻麻地，好彩啫。 我估你應該得嘅，邊個先講？係咪？但真係講翻呢個，佢哋係 Michael 講嘅現象真係會發生嘅。即係咧，好多時候你見到無論老師好啦、家長好啦，佢哋好想去。覺得哦，我學一個 category 或者一個叫做分類， 跟住 咧 taxonomy， 跟住我就咧俾好多嘅 example 佢，但係佢未必係去話俾佢聽，或者去了解每一啲分類入邊嘅一啲即係物品啊種類，其實有啲咩嘅特性咁樣，佢哋就一味覺得我要教啦，多啦，讀多啲又好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令到啲小朋友而家。知唔知道其實學習係咩東東嘅一個都幾關鍵嘅因素啦、另一個頭先 Michael 講就係話講緊嗰個成個教育嘅氣氛啦。咁、我都係講翻幼稚園啦。有時咧去到幼稚園咧，諗翻以前未有疫情嗰陣時咧，去到啲高班咧，哇！我簡直見到好似一個小學嘅班房喺度上緊堂咁樣嘅。咁、我就會去諗啦自己啊，即係其實都係好大都係幼稚園學生啦。點解好似？令到佢哋咁早就經歷緊一啲小學生經歷嘅嘢嘅咧，係嗱咁呢個冇人答我嘅，我自己就諗係咪有冇呢個必要咧？咁、我又會去諗，哇！但係好現實地啊，個社會上係真係好似有一啲嘅目標啊、需要啊，令到一啲家長或者啲學校咧係唔咁樣做唔得。咁、有時都會有一啲嘅無力感嘅。 係啊，其實。可能我哋下一次都可以更加討論多少少，呢、這個肯定係個，唉，肯定係個制度出事啦，即係嗰個情況。唔係因為咧，嗰、那個情況就係、是，究竟佢係要求啲人係學習啲咩，同埋佢想認為學生應該係點，或者甚至乎啊，我覺得更加。形而上啲嘅，佢點睇學習咯？因為咧，其實好耐我諗讀曬 course 一定都會知道啦。某程度上都唔好話讀曬 course， 其實生小朋友都會知，見個小朋友都會知。小朋友本身天生就係中意學嘢。如果你真係要好 theoretic， 比較 theoretic 咁講咧，就係佢哋其實 biologically 呢啲係佢嘅生存技巧，即係以前嗰個情況。 exploration 啦， 幾萬年前未進化嗰陣時， 每多一樣生存技巧，我其實能夠生存嘅機率就會提高。咁所以學嘢基本上就係佢一個叫生存技巧加強嘅一個過程嚟嘅。咁所以你唔去特別阻佢咧，佢基本上都好想去學嘅。但係而家嗰個情況係咁樣噶嘛，即係佢真係我覺得係。是入幼稚園或之前，因為要準備操他入幼稚園，那時就開始慢慢那個的 learning motivation 就是這樣減退，是這樣減退，其實是快到呢，你有時真的覺得呢，即小學或者我覺得保守啲，小四我覺得已經可能好冇乜噶啦。 咦？呢、這個你係咪睇偷睇咗我啲 study 咧？點啊？尋日我啊即係做少少功課啦，即係又睇到一篇香港嘅研究啊。咁樣佢哋就喺度探討咧啲小學生咧，佢哋覺得翻學 叫做 quality of school life 啦。佢覺得究竟翻學呢個係唔係一個正嘢？個 quality 好唔好？咁啊，呢一篇嘅報道咧，唔係報道，係真係一個研究啦，即係好似中大嘅咁，冇記錯。咁佢真係揾到咧，正正係小四嗰個位喎。佢話咧，發現到咧，我估佢係 across grade 嘅，起碼小四、小五、小六都有份參與呢個研究啦。佢哋發現到咧，小五、小六嘅學生，佢哋嘅 perceive， 即係佢哋自己認為個 quality of school life。即係去翻學呢個學校生活生涯啦嚇嘅一個質素咧，係 significant 係比起小四有一個好大嘅 drop， 就係小五小六嗰個位高小開始，咁我覺得呢個係又唔難解釋嘅，即係大家知道小五啊，即係有一啲即係成分啊各樣啦嚇咁樣，咁不過我覺得頭先即係大家講過係好我好 buy 嘅，即係講緊話。究竟學嘢嗰個速度係咪真係需要咁快呢？係咪需要喺呢啲歲數就已經教咁多呢？我諗翻起咧，我翻工嗰度咧，即係有時候有啲老師啊或者治療師會寫教案噶嘛。咁啊有一個 terms 啊，又問一下大家，呢個叫做高階思維啦 ，high order thinking。你覺得應該係大概幾時嘅課題啊？似係 你咁啱問起我，其實我個。Master thesis 都是做 high order thinking， 冇 set 過 嘅，好得意嘅，好得意啦 ！High order thinking 我哋有幾樣嘢嘅，最主要啦，有啲人擺埋 decision making 啦，但最主要啦，啲人講 critical thinking 啦 ，problem solving 同埋 creativity 嘅，咁 which 有啲似一個叫 Bloom's taxonomy 裏面比較高層嗰幾樣嘢嘅，咁就講緊所有學習嘅分類咁啦。咁如果你講 high order thinking 咧，有時佢嗰個位咧就係、如果你講 creativity 啦。咁呢個係唔係即係呢個好難？呢、這個 creativity 比較難少少嘅，因為其實細路仔都可以創造一啲嘢嘅。咁所以咧，嗰啲researcher 咧就會分類啦，就有分咩 small C、big C。遲啲有機會講你，即係 big C 嘅就可能係一啲真係一啲創新啲嘅嘢 ；small C、little C 咧就係可能一啲人生上面有啲新嘅嘢，或者你可能有一個好細嘅方法，新嘅解決一啲好生活嘅問題，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個電話冇咁容易污糟啊？咁即係呢啲好細嘅嘢。咁你講到好逼嗰啲，咪就係愛因斯坦嗰啲咯，係啦。咁呢個你呢、這個難少少，但係當然你都唔會估到一個好細嘅小朋友或者可以做啲好改變世界嘅嘢啦。即係 in general，但 critical thinking 呢個就多呢、這個就得意少少，呢、這個就講多少少咧，係講一個人我哋話佢個認知能力嘅 cognitive ability 啦。咁如果係 有冇几多岁开始咁样咧？ 呢、這个好得意，就系岁数嘅问题。一啲 critical thinking 嘅 task 譬如出名有几个，有一个叫有一个叫 Cornell 嘅，佢哋直情系有一个，起码佢同你讲话，你过咗某个岁先可以做嘅。 OK， 好多时都系啱啱去到中学先开始计，好多呢啲咁嘅 test 都系。咁但系当然啦，而家有啲新嘅研究就话，睇你点 define 咩系 critical thinking， 咩 high order thinking。其实咧，嗰、那个 precursor 佢哋话。早已經可能有噶啦，小學都可能有噶啦。咁、唔知係咪阿 Virgo 心裏邊諗緊嗰樣嘢？ 因為我點解 bring out 咧，就係發現咧有一啲嘅小組訓練啦嚇，或者坊間又好，即係童工又好啦。大概咧 K2 K3 咧就話咧想 train up 啲小朋友咧嗰啲解難啊，又或者 resolve 一啲社交衝突啊咁。咁、我自己睇落咧，我諗。咁 ultimate 即係最終係講緊佢哋點樣定義呢件事啦。但我聽到就有啲壓突嘅，就覺得哇，四五歲人仔， 其實好誇張。其實佢有啲乜嘢好大嘅人際問題係可以俾佢去解決。 譬如啊，咁都有啲嘅，譬如啊，佢點樣同人哋一齊玩啦，係點樣開即係埋堆啦，我哋叫做一齊玩啦咁樣。咁但係即係 rather 去講話係一個高階嘅思維，我會覺得係一啲好。社交上的一些小技巧， 系咯，社交小技巧仲夠啦， 系啊， 即係個 term 你覺得唔係用得好啱，咩叫高階？咁我哋以為高階係啲好勁嘅嘢啊嘛，但其實原來啲生活上好細微嘅，你都叫佢高階嘅話，咁係咪用錯咗個 term 咧？定係對呢個 term 嘅理解有啲錯？ 我諗除咗 term 就係 一於我哋翻嚟嘅時候，可能睇下一次，我哋就。由呢一度開始，即係究竟佢哋係咪需要識呢啲嘢咁樣嘅情況，而從而可能講到個制度啦，個速度係咪真係需要咁快啦？ 好啊， 因為我哋休息一下先，咁啊，翻嚟我哋再傾。 一分鐘教育心理學。 今日同大家介绍通达学习 Mastery Learning。通达学习是美国心理学家 Benjamin Bloom 提倡的，他认为只要有充分的学习时间和适当的学习条件，例如回馈和教学修订，大部分的学生都应该能够掌握学习内容。教师可以透过进展性评估分辨到两类学生，如果未通达的学生就要为他们提供修订的教学活动，而已经通达的学生就应该提供增润活动。不同人学习同一样东西的时间有快有慢，有长有短。Bloom 认为学生要熟练了当前的学习目标，才可以继续之后的学习内容。不过通达学习这个理念越来越少见，虽然大家都见到或者重视学习能力的差异，但是学生都要在相约的时间和指示下去学习。香港的教育节奏快，内容都不少，不知道学生们又通不通达呢？ 好，咁我翻嚟咧就论尽家教学嘅第二节。咁啊，如果你真系第一节 miss 咗啦，咁不幸地，咁咧就系我哋咧就系讲紧咧，即系学得快好世界，即系需唔需要学得咁深，学得咁快咧？究竟有冇啲乜嘢其实系支持紧呢一样嘢，定系唔支持紧呢一样嘢咧？嗱，我讲翻咧，谂翻其实有一个经验嘅，我应该系都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啦，唔知无啦啦咧就供咗去做一个义工嘅。嗰个义工咧系教学嘅，系专教咧，系小学嘅，而且系初小嘅。系啦，咁佢教咩咧？嗰个嘅 program 咧就叫做我是我主人。咁你一听个名就知道，肯定唔系教啲数理啊咁嗰啲啦。其实咧佢就最主要去叫佢分唔同嘅价值观。是啲乜嘢嚟嘅？即係例如有啲人會深少少嘅，深少少嗰個咧就係叫佢排序，你中意邊個多啲？但係當然之前就教咗佢多少少呢一樣嘢啦。咁就佢有五至七個嗰啲 core values 咁樣嘅，咁中意小一、小二、小三就大約有唔同嘅課程咁樣啦。其實嗰時咧就諗住咧係做呢一樣嘢咧係補足翻學校裏邊咧。冇嘅嘢嘅，咁咧而且係都有 subsidize 咁樣嘅啫，但係之後咧就我相信係應該唔會 subsidize 佢就即係無疾而終，就冇咗咯。其實嗰時候係教緊即係呢一啲咁樣嘅情況咯。其實我覺得係好有興趣學嘅，即係某程度上。 其實我覺得呢、這個起碼你多一個 fans 啦，即係我係 buy 嘅，即係我覺得喺唔同嘅年紀啦，或者嗰個發展嘅成長階段咧，應該要學一啲唔同嘅嘢嘅，唔係話啊你小學開始學數理咁一路學，雖然啊即係 PISA 即 PISA 嗰啲咧研究就話香港好多學生喺啲數理。好鬼叻噶嘛，咁但系系咪好似话咧，去到大个咧，反而系 佢冇做好大嘅。咁 PISA 就系一个叫 OECD 啦，系咪叫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咁样去做的？每三年做一次，咁啊睇其实贪住三样嘢啦，阅读能力啦、数学啦同埋科学嘅。咁香港好劲噶，成日都系 top 嗰三四个嘅。 系一開始啫嘛，但係咧， 但佢冇，佢好似冇去到做到話大學咁嘅，起碼大學冇嘅。 不過都係簡單嘅，我意思簡單咧。其實就算佢冇做到好大嘅時候咧，其實都能夠知道，因為 IO 係有啲 research 咧，係佢隨住大，可能佢要解決嘅問題嘅 complexity 係會越高嘅，跟住面對要 handle 嘅角色係會多嘅，咁佢自然嗰啲嘅。數理能力啊，甚至乎啦，即係我諗呢個最 typical 啦，即係 IQ 嗰個嘅有幾決定性對於你個人嘅開心程度啦、success 嘅 level 啦，甚至乎如果以商界嚟到計，可能以薪金嗰樣嘢啦，其實全部都 behind 嘅，係啦。咁所以就其實如果根據呢一個嘅話咧，其實即係話佢喺細細個嘅時候有呢個咁嘅情況，唔代表。有啲 project 咁或者 predict 咁咧，佢未來係有啲咩成就？ 即係唔一定係好世界喎。 係啦，即係 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或者可能係個 course 嘅喎。就係因為你小時谷佢咁行，搞到佢之後未嗱。第一，我諗其中可能諗翻上一集講嗰、那個學習動機，因為你而家教咁多嘢，咁即係話每一樣嘢你學嘅時間少咗啦，所以點解我哋要話要學咁快啊嘛？咁所以你而家。嗰、那個失敗嘅人係多嘅喎，因為你依個咁快速度，而個速度係 fix 咗嘅喎。你講真的，香港教 curriculum 就係一年教咁多課噶嘛，佢唔理你個速度係乜嘅，總之你就係要教曬佢，實有人 behind。而家個問題就係越嚟越多人 behind， 之後 將來嘅我哋所謂 further study 或者去再讀上去嘅時候咧，你係冇呢個 motivation 喎、嗯，因為你 competence 唔得啊嘛。 呢個我都用一個市民嘅角度咧，我又覺得都幾真確喎。即係嗱，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覺得咧，嗰啲什麼名科學家啊，得獎者啊， 諾貝爾獎嗰啲頭先 係啦，頭先講有冇香港人咧？又唔多啦， 又冇香港人先，德國係。是好像剛才所講，佢全部 restrict 你唔俾做啲乜嘢，就係德國嘅諾貝爾吉， 好多噶，即係最多係美國人啦。佢哋話，跟住就美國裏邊嘅猶太人 Ashkenazi 嗰啲咧，跟住之後就德國人噶啦。 係啊，咁咪就係講緊，即係話頭先 Michael 講，會唔會係一開始係搶得太快？ 即係一個阿苗助長嘅一個情況。 少少喎，即係我都覺得呢個成語啊，果然文人啊， 我又更多講出嚟咁樣咧，太敢以把握機會。 真係喎，即係我會覺得尤其是頭先你 Mills 你講到 Econ 嗰、那個，即係我會覺得有時大家係有一個自己所屬嘅一個節奏去理解或者去求知嘅、嗯，即係如果我哋相信求知係天生嘅一種嘅特性的話。譬如好似嗰陣時我中學理科嗰陣時咧，咁都係啲老師係好叻嘅，哇啲 CV 咧好犀利嘅，咁當然教可能爭啲啲啦，咁但係我好深一個感覺就係佢教得好快，追趕好多進度，其實冇令到我有一個嘅興趣或者一個動機去享受呢一個科目，而我覺得其實教育應該是一個協助學生去求知的一個地方、場合或者一個媒介。而為什麼要無論幼稚園好、小學、中學都好，其實就是我想給到一些即是在家裡未必可以提供到很多一些求知過程或者活動 的一些家庭或者學生可以來到這個地方去發展、去求知、去探索嘛。但是在即我生長咗啲二三十年嘅時候，我又覺得唔係好感受到呢一樣嘢嘅喎，即係會覺得翻學好似係為緊另一啲嘢嘅喎，為緊升學，為緊考試，或者為緊一定要揾到工。而當我讀咗教育心理學，我會覺得或者去理解多啲，我會覺得其實學嘢唔應該係為咗翻工，揾份工。或者為了升學，而是應該你要是真的 enjoy 啊，知多了嘢呢下個感覺噶，係 咯。同埋都我覺得家長有一句嘢咧，都好表現到，又唔係話個家長啦，但係就真係好表現到香港嘅情況。佢哋其實都真係覺得年青人又好，小朋友又好，佢哋翻學係等於佢哋翻工啦。 苦差嚟 嘅，係真係咁樣。同埋佢覺得喂，我大人咪翻工咯。你小朋友咪有個責任要翻學咯，其實佢 project 翻落去就係講真，即係九成幾人都唔係話超級中意自己翻工噶嘛。我嘅意思，個家長講得呢句嘢，其實佢係講緊個責任 ，instead of 講緊我真係好有興趣翻工，你都應該好有興趣翻學，即係佢唔係講緊呢一樣嘢。所以佢哋都會係咁樣去 perceive 咯，即係我覺得。 不過好得意咧，有另一個即係本地嘅研究咧，佢又喺度即係研究緊頭先上半部分講嗰個 quality of school life 啦。咁都係本地嘅，今次咧就再闊啲啦。咁佢就揾中學同埋小學嘅一啲學生去做比對啦。咁佢發現咧有個 gender effect， 你哋要唔要估下？男仔女仔，即系男仔同女仔覺得佢哋個 quality of school life 係好啲嘅咧？ 女仔好啲， 女仔咧好啲嘅，男仔你睇翻落而家個男女成績嘅出嚟嘅 outcome 都係女仔好啲啦。 哇，非常正確，真係個 research 話係第一個 main effect 啊，即係gender 咧就係女仔覺得表示佢哋嘅 quality of school life 係好啲啦。咁啊揾到第二個 main effect 喎，就係問下覺得中學生。定一話小學生覺得即係 quality of school life 好啲咧？ 如果頭先咁睇，應該小學生 in general 應該小學嘅，不過唔知道有冇其他 interaction 咩？ 不過我自己就係中學嘅，其實又唔算，我自己係預科咯，即係打後咯。 我係小學五六年班開心。 如果 開始你話 開心嘅五六年班， 五六年班開心。佢個 study 就係話小學係稍微開心啲嘅，係啦係啦。咁我諗又牽連到去。即係另一個諗法就係點解去到中學嘅時候會突然間 drop 咗咁多先？係唔係嗰個學習嗰個 nature 係變咗咧？有啲、我唔知啊。即係係為咗我哋之前講話，即係可能要升到一啲好嘅大學啦咁樣。咁 咁但係究竟即係升大學或者即係呢個考試，其實本質上係為咩先？ 嗯，我覺得學習，我覺得如果頭先嗰個 research 嗰個 effect 咧，係學習變成一樣越工具性嘅情況之下咧，佢個學習動機就會越低， 越 extrinsic 咯，因為 係啊，即係越 extrinsic 咁嘅情況咯。嗱，我又揾翻好似而家翻工嗰啲嘅情況，基本上咧係真係大家諗住學嘢咧，其實都真係超級工具性，即係如果嗰樣嘢係同學習係同個工作冇關咧，其實都真係好少動機嘅。其實 training 本身呢個字咧，就已經係一定係 align with work 嘅，即係意思係。如果不是就應該用 development， 如果再好一點就是 education， 是、啊、 即是那個情況就會這樣，所以你 用 skill based 這個字 training 基本上就等於就喂，我要 train 到你懂操作這個機器、我就一定要 train 到你是操作這個機器，這個就是個指標，那個人也是很工具性去學這件事。其實呢、很主動去想學東西的不多，但是呢其實你看到有些人是會有的，其實呢某程度上有些 soft skill 的、嘅課程咧，其實佢哋都中意上，而且佢哋問親啲問題咧，係、問啲唔同公司有關嘅。係、因為講真都係咁啊，你學 soft skill 其實係可以 apply 喺好多地方啊嘛。咁所以咧，學習個動機係會仍然係每一刻都會喺度嘅。 係。頭先你用個字 apply 好得意喎，其實都係為咗 application， 係咪都係有個工具性咧？即係譬如你話學 soft skills， 都係想起碼可能同屋企人或者同身邊嘅人係關係好啲啦。 某程度上都 會唔會得我哋香港人特別會係睇呢多啲？ 我覺得某程度上都係嘅，不過只不過嗰個好過喺工作咧，就係佢覺得嗰樣嘢係我為咗自己去做嘅，咁所以佢個動力係大多少，雖然都仲係好工具性，未去到話求學問。但如果我自己會睇嘅話咧，呢、這個範疇都已經算係。在成年人嚟講，都是一個幾好的態度咯。因為追求學問，真係可能好純學問嗰個情況咧，係要幾學者慢慢去嗰個近先至知道。 不過 Muse 你講開呢、這個即係工具性咧，我反而好好奇就係、是、你哋有冇試過嗱，無論嗰個 training 又好，那個 development 又好啦，即係無論係邊一樣咧，有冇試過咧上呢啲嘅課程啊，或者 training workshop 咧，係上好多人，連續上幾日或者一上咧？上好多個鐘，又或者嗰個教學嘅進度係你 feel 到係好密密麻麻嘅，有冇呢啲咁樣嘅經驗？ 有嗱，如果嗱咁樣先啦，如果喺公司嗰度肯定都會有啦。 係， 但係公司嗰啲仲佢仲攞命啲嘅，其實呢個係已經算係好有道德嘅啦，即係個情況，即係俾你咧幾日一齊上，佢係咁啊，半日，跟住即刻咩？有呢度半日，呢度上幾個鐘，嗰度又上半日，即係咁嗰只咧完全。break 散曬你係冇嗰隻嘅聯繫性，即係你起碼幾日著個氣氛喺度，可能係會好啲咯。但係咧係會逼得快嘅。 OK，Michael 咧你自己有冇呢個經驗啊？即係好 pack 嘅一啲 training 啊， 即係你面出咗嚟做嘢之後， 或者過往啦，即係中小學有冇呢啲體驗？ 老老實實啦，我有喺香港讀過書啦，又去外國讀過啦。咁我高中喺英國讀咧，即係對比喺香港嘅話，咁梗係香港好劈啦。其實中一到中三已 經劈好多係咪？ 劈好多，有時睇翻佢哋即係唔單止係冇咁劈啦，佢哋成個 syllabus 咧，雖然可能大概教啲 main point 都係嗰啲嘢，但係真係少啲嘅，即係佢教嘅嘢係少啲嘅。第一啦呢、這個，第二就真係淺啲噶嘛。我哋香港講真，你啲好啲學校中一二都教曬 sin cos 嗰啲噶啦，咁但係去到嗰度，佢可能真係去到中四五先教，跟住啲人都仲係唔係好 get 到，跟住去到中六七先至開始慢慢 get 到。但好得意嘅就係佢哋慢慢 get 到之後咧，去到大學咧，其實個分別唔係好大嘅喎，即係讀我聽 即係你知外國就算慢咗， 係啦，佢最後咧會 pick up 得翻嘅喎，係啦。咁但係你又諗下喎。學習進度 exactly 就是一樣咁樣嘅嘢咯。頭先我講過個 Bloom's taxonomy 啦，咁即係一個名叫 Benjamin Bloom， 都好多年前㗎。佢出呢個 taxonomy 嗰陣都好似係1960幾年。咁但係佢嗰陣做一個都幾 influential 嘅 study 嘅。佢就係話咩咧？我揾咗兩班人啦 ，sorry。咁一班咧就係、是、好似平時學習咁樣嘅，跟翻學校嘅進度，就係、是、個 curriculum 話呢一課要教幾多個禮拜，咁去幾多個禮拜啦。咁另外一班咧就係、是、我哋話叫做。Mastery learning， 教耐啲冇所謂嘅，總之就係根據佢哋將佢分咗啲近似嘅 group 啦，佢哋嘅學習進度， 即係 佢可能係啦。如果平時呢、這個 module 又好咩都好啦，淨係教兩個禮拜嘅。呢、這個呢班學生佢要學四個禮拜，咪教四個禮拜咯。 嗯。 最後出翻嚟睇翻一個 criterion base 嘅，睇翻佢幾多分啦、嗯，就唔係 like curve 嗰啲啦。發現咧佢個成績咧攞最 top 嘅 percentile 嗰幾廿個 percentile 嘅人咧係多咗幾倍嘅。 嗯。 係啦，咁即係話其實有機會有啲人本身學習係慢嘅。但係咧，佢過咗某一個我哋話 threshold 又好咩都好咧，又可能追得翻嘅喎。咁當然亦都有啲人追唔翻嘅。咁咁咪拉長啲咯，唔使追得翻噶嘛，唔一定要大家十八歲之前學識曬咁多樣嘅嘢噶嘛。有啲人多幾年，由佢多幾年，冇問題㗎。 我覺得呢個似係幾 critical 嘅一個情況喎。即係我諗，我回想翻自己咧，中學嘅生涯咧，冇乜幾可感受到呢一種即係 allowance 啊，即係。親身嘅經驗就係、是、係好快，佢、期望你學得明，或者就唔明咧，你問隔離，翻屋企搞掂，出去補習搞掂，咁、就算噶咯喎。即係佢 allow 唔到呢一種照顧個 diversity 或者呢一種嘅速度。咁翻返去頭先，我想問你哋嗰個問題就係、是、呢一種好 pack 嘅一個節奏或者 tempo 咧，其實係影響緊動機噶。即係我哋上集就講自主性啦，咁啊呢個影響緊我哋嗰個能力感喎 ，competence。有啲人可能本身真係一嚟去學得唔應該咁快，太快佢根本都跟唔上個速度。第二可能佢能力上真係有一啲限制，佢未必可以係食曬，即係個肚得咁細，你懟成個餐落去咁佢都食唔曬。咁我覺得呢個係都好常見係咪？香港教育上嘅一個情況。 哦，我覺得好常見，即係填鴨式就係咁樣去，即係得名而嚟啦。 嗯， 同埋就我覺得嗰個進度快慢咧，我喺度諗緊咧，其實係乜嘢特別影響咧？我其實尤其是覺得係即係幼兒教育嗰個情況啦。我覺得如果係因為資源嘅分配嘅問題，令到高中啊或者點嗰啲咧開始就大家有個競爭性。 嗯。 有個競爭性咧，你的而且確有個難免咧，係會令到你個初心咧係會影響到嘅。 嗯。 咁呢個我認為係一定都會嘅。咁通常如果做得好嘅，睇下點樣 strike 好嗰啲嘅 balance。 嗯。 但係我覺得係幼兒教學或者有個小學打再之前啦，呢啲時間咧，其實我覺得真係動機係多於曬。 系啊， 即係我認為係多於曬一切咯。 係啊， 因為咧嗱，我其實有幾個 case 嘅，有一個 case 咧就係、是、有一個朋友，咁佢基本上咧佢係中二到啦，中一中二咧係直情要俾人踢出校，考大尾，係頻臨踢出校啦。咁跟住咧，佢真係喺中三嘅時候，真係扁佢勉強上咗。 嗯， 其實咧學校都係唔錯，喺快啲上啦。嗯，即係中三之後就走去第二度就算數啦。即係嗰時中三要走噶嘛，有啲。 係。 跟住咧，佢真係揾到一個學習嘅動機。 嗯 係啦，咁啊呢個私人嘢嚟嘅佢嘅，咁啊唔好特別去提到啦。 嗯。 佢係即刻 pick up 嘅。嗱，講真咧，佢唔係一個話。 唔係能力問題， 唔係能力問題咧，唔係特別話超級咗 smart 定係點樣嘅情況啦。其實就算我自己都會係嘅。 嗯， 我其實我中三年中四仲考緊第尾嘅。 嗯， 係咯，即係一路徘徊第尾。不過咁，我中一中二係 OK， 總之一路 drop 到去中四第尾。 嗯， 但係跟住咧，突然間揾到一個動機咧， 你點掹翻自己啊？ 唔係，其實真係一個動機嚟嘅啫。嗰次咧就好得意就同阿哥講啦，跟住話：，其實點解要讀書嘅？即係我嗰時係咁樣去諗，跟住佢就咁一個就話：，喂，好玩啲咯，上個大學就咁簡單。即係你話得邊個咁辛苦嘅啫？上個大學即係咁嘅情況，我係純係因為咁。 喂，但係我欣賞你阿哥呢句説話喎，即係佢係話俾你聽好玩啲喎。即係我會想象有時候啲家長就係話：，你問咗嗰句點解要讀書，佢就話：，到時賺多轉啲咯，攞份好工咯，升到大學咯。咁就唔係咁樣嗰回事啊！即係你阿哥嗰個回應係令到你諗翻，喂點解學嘢係正先？ 其實都好彩，如果問第二個阿哥可能會出，唔係因為咧嗰個阿哥咧都係好贊成提早退休，使乜做咁多嘢啫？即係我夠使咪得咯，即係咁嗰只 開心最緊 要。所以你能夠想象到咧嗰、那個點解佢講呢句嘢俾我聽？跟住當你揾到個動機咧，咁係真係叭叭聲，咁咪讀咯，即係咁嗰只咧，而且唔辛苦喎。 係，同埋我覺得另一樣影響嗰個動機，我都係想 go back 嗰個速度咧， 即係有時你太快咧，根本嗰個學生好想去追，佢都力有不逮啊。咁、另外有一位心理學家啦，Vygotsky 啦，維果斯基，佢有一個嘅 theory 就叫做近質區間發展啦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佢係講緊咧，其實每一個人咧，佢都有一個類似你當係兩個保護網咁樣啦。嗱，呢一個網咧就係網住咗你自己識嗰啲嘢嘅，多一個網咧就係你可以發展嗰個區間啦咁樣。咁你超出咗咧，就已經越級挑戰嘅啦。咁而我諗即係 Michael 都會有同感嘅，即係我哋有時去學校做嘢嘅時候咧，無論幼兒、小學、中學 ，even 大學，其實老師即係個私教者，究竟有幾察覺得到佢手下嘅學生嘅所屬嘅嗰個 ECPD 係啦， 係一個好大嘅 issue 咋？ 佢都唔知有幾闊， 唔知有幾闊啊！每一個人嗰個兩個網之間個厚度有唔同啦。另外就係究竟老師察唔察覺得到啦？咁我諗頭先討論緊嗰個速度嘅問題就係，當你太快嘅時候咧，好容易其實你過咗嗰個鬆啊，咁變咗嗰個學生係學得好辛苦啊，令到佢就會影響到另一個動機啊。 但係老師又係好困難嘅嗰樣嘢，就算大學首先冇乜時間去令到你察覺啦，你真係冇可能一班卅幾人個個都知道曬，同埋你唔係淨係教一班啦。咁另外除咗係嗰個察覺嗰個問題啦，知道咗啦，咁點啊？我係知道，但我可以做到啲咩俾佢咧？唔通我就即係？私下咧同佢教咩？又教唔曬咁多個人。 啲老師咧講得最多噶啦，就係話：喂，但係阿 Sir 啊，真係好多嘢要教喎、啊。咁、我真係見到個鬆噶喎。咁點算啊？我又要真係交數啊，又真係要教曬為止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無奈、幾殘酷嘅一個現實咯。 制度嘅問題，但係咧，我聽外國咧，其實佢真係諗過啲方法去。即係解決呢個問題。咁佢哋嗰陣時咧，早五六年前推咗一套嘢叫 adaptive learning 嘅，係啲 e-learning 嘢嚟嘅。咁啊，有間公司好出名叫 Newton， 不過最近咧又好似耷耷地，唔係好成功。咁佢做嘅係咩咧？佢就揾一紮一啲每一科啦，咁可能跟翻佢嗰個學習嘅年紀，可能中一啊、中三有啲唔同嘅，就有啲題目嚟嘅。咁可能中文佢哋係英文科咁叻，英文科啲題目咁啦。咁佢就俾你做啲題目啦，不過好似係數學科做得多啲嘅。俾你做啲題目之後咧，佢就大概睇到你而家去到邊。咁、然之後咧，佢又會好得意嘅，佢咧就會 base on 你嘅題目啦，佢哋自己 set 咗一套叫 knowledge point 嘅，即係話咧佢哋揾啲專家啦，就評咗邊一啲 knowledge 係易啲嘅，就好似頭先講加減乘除，一定係易過 algebra 噶嘛、方程式噶嘛。佢哋評咗呢啲即係邊一套係。易啲邊一啲係深啲之後咧，佢就用一啲 AI 嘅 algorithm， based on 一啲類似同你 profile 嘅人啦，用 big data 啦，甚至你自己嘅一啲 record 啦，就幫你 fit 一條 path 叫 learning path 啦。每一個人都唔同嘅，即係話咧，譬如有十個 chapter 咁啦，你可能係跟住佢原本個 curriculum 一學到十係最好嘅，但有啲人唔係喎，佢可能一跟住咧七跟住翻嚟二，咁希望就可以用呢、這、一個。就令到可以 inform 究竟啲老師點樣教，同埋可以用 e-learning， 因為如果用多啲 e-learning 嘅話咧，咁老師就唔使即係喺大班嗰度教，用呢一樣嘢可以幫佢嘅。但而家個發展都未係太成熟，咁亦都香港好少。 幾好喎、 啊！聽落好好嘅，但係個 application 又係困難。 同埋完全 personalize 到嗰個人嘅學習形式同埋個進度、其實的而且確，如果配合埋個。e-learning 係配合得好嘅話，佢直情可以拍到落去添。 係啊， 我個邊條 part 佢應該要點學法，有啲乜嘢嘅俾佢。 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除咗係嗰個 speed 呢個 speed 可以就到啦，嗰個order 可以就到啦。另外就係個高啊，係咪個個人都要學得咁深啊？係咪你學 chem 一定要學 organic chemistry， 跟住你又要學啲即係好深嘅嘢，係可能。對你將來咧，你諗翻啦，而家你我細個讀 chem 啊，我而家差唔多大部分都唔記得，但係對我嚟講都唔係好影響。咁但係你就要翻去諗，點解佢要教你嗰陣時要教你 chem 咧？究竟佢真係想 prepare 你將來，俾多個機會你有機會可能成為一個化學家，成為一個物理學家，定係其實咧都後面仲有一層嘢咧？佢係咪其實想教你 chem， 令到你學識一啲所謂 generic skills， 無論係 logic， 無論係 critical thinking， 無論係其他嘅嘢咧？ 但呢個位唔出嘅喎， 係啦，呢個就係香港，或者 完全冇諗過啲我，我心諗即係以翻自己嘅經歷咧去， 係應該有原因噶嘛，佢教得你呢啲嘢，係啊，但 係嗰個情況就係真係似 curriculum 咁樣咯。其實同你嗰個情況一樣 ，Cam， 哇，你都話仲有啲咧，我都真係 H2O， 我係唯一。好有信心地噏得出係水，即係咁嗰情況。 嗱，唔使我學，唔使花幾年學啦。H2O 係啊，即係你學張圖唱一次咁，我哋會知道。跟住咧，我 bio 咧 好老實講，你話啲內臟咧，我好清楚地分到佢，我都係好遲好遲。我意思係，中學、大學我都係完全唔知。 係、 我覺得就正如唔係話代表你唔需要識或者點識係好啲，但係係、真係唔係個個人都需要去到咁深。其實呢兩樣嘅情況咧，係令到我咧本來好大好大興趣 physics。而跟住就係因為我見到呢兩壇嘢，咁我完全唔會讀理科啦， 放棄去讀文科啦。 我仲記得嗰時係理係 physics 係全班排第一，但係呢兩個咧係超低嘅。咁我就冇得揀啦，咁我冇理由仲揀 science 㗎，咁嗰陣。咁所以咧係每個人嘅唔同嘅進度可以去到邊，如果能夠 set 到咧。唔需要學到咁盡咧，我覺得係真係 fit 嘅呢一樣嘢。 所以我覺得真係嗰個進度速度啦，同埋究竟咩嘅階段學一啲乜嘢，或者學嗰樣嘢係咪真係 good for 佢第時呢一個嘅諗法係需要去調節一下嘅。即係 otherwise 啲人就會有一個嘅誤解，覺得哦學快啲啦，學多啲啦，咁就一定係正嘢咯。 係啊，不過呢、這個其實頭先阿 Michael 都講一個。情況即係個問題就係喺個仔嗰度啦， 喺個仔 係真係喺個仔嗰度，即係我諗緊咧就係、是，我覺得個 stupid 嘅情況咧係差唔多喺呢個 game 裏邊嘅人咧， 係 都知道係差， 嗯， 都唔開心，即係都唔係特別開心啦，唔可以咁講啊， 係 大家都發覺問題喺邊，其實尤其是幼兒，你話家長嗰批咧， 係 如果同佢講喂唔需要怪獸家長或者咩咧，我諗啊九成幾都覺得喂直情冇啦， 幼兒更加啦，好得意，我哋叫 kindergarten。但係個 garden 你有冇留意咧？佢唔係真係平時我哋 G A R D E N 係 garden 噶嘛？即係點解咧？因為原來德文嚟嘅。我之前都係早排先知嘅， 真係我估唔到有得解， 係有得解嘅。好嘢喎！喂 ，Kinder 即係 Kinder 出奇蛋嗰個 Kinder 咧，係解德文嘅小朋友咯。 小朋友 咁 Garden 當然佢就係Garden 就係 Garden 啦，但係亦都係解樂園，係其實係兒童樂園嚟嘅幼稚園應該係。 O K 喎，兒童 咁錯曬啦，好多。 你睇下而家 錯曬， 係啊！而家嗰啲出名嗰啲幼稚園咧，哇！真係搶過啲小學啊，反而可以有啲。 我哋知唔知我哋做幼兒幾辛苦？講好多家長講咗咧。就是要灌輸一個概念，就是喂，其實六歲以下玩是很重要的，你玩都可以學的，你怎樣透過玩去學，不是一定要書本，不是一定要坐在班房才學得到你心目中想學的東西。 其實有時候我都會覺得，可能不知道會不會是真的要好似德國咁樣呢，是要立法呢，因為其中一個情況就是在裡面的 player 呢，是只要你是 play 緊，我哋兩個唔 play，我哋就會覺得係 behind 咗，或者我又要去 play 翻。你見我哋 play 翻，你又要去追 翻。 係啊， 即係嗰個情況係一定係沒完沒了。只有一個情況就係、是、大家都唔需要爭學校嘅時候，我就唔爭咯。係我即係可能係要呢一個先至做到咁嘅情況咯。 個 control 一定係 top down 嘅。你諗下，如果一間即係間嘅名小學啦，佢全部都係收呢啲搶過谷過嘅學生。咁我就算我做一個幼稚園嘅校長，我好想整一間 happy school，我最後啲就啲家長就會發現，咦，原來你嗰啲畢業生全部都入啲唔好嘅，佢哋所謂唔好嘅小學嘅話，我係冇 incentive 送我個仔俾你讀嘅。咁好快間學校又執嘅咯。 從而一個情況就係、是。其實呢啲咁樣嘅教育問題，一定都係上級嘅嘅一個咁嘅問題所在。同埋我諗咁樣咧，我哋今日去講一個咧，其實唔係去想討論翻話教育唔係好得啊，或者點樣。反而我哋想講翻咧，就係其實咧，而家咁樣嘅制度或者咁嘅方法，唔單止係個 process 或者係個制，即係嗰個階級嗰個問題唔好，係佢同一個人去學習呢一個嘅本性係違反。是令到是越嚟越差嘅，即係個個人均嘅，我又學習動機好，學習能力好，其實唔會呢件事好咗啦，係因為從我哋可能教心理學裏面會睇翻嗰個情況、就是，就係呢一樣嘢係一定係令到即係最基層嘅一個學習動機啊，或者個嗰、那個嘅能力所在係會越嚟越差，越嚟越差咯。 嗯， 好啦，咁我哋時間差唔多，咁啊。通常都我哋討討論之後咧，就會都會過時或者點樣。一於我哋睇下下一集，下一次我哋討論邊一個嘅話題。 好啊， 好啊。 OK， 好，咁啊，今集係咁多先，咁啊，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